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晴天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很多南方网友认为啊，北方有暖气，而南方过冬呢只能靠一身正气，可是南方拼命的下雪，北京只刮风不下雪，你说气不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7度，最高气温4度，西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7度到1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1度左右。冬季滑冰呢是一项大家在冬天最喜欢的运动项目，但是呢如果滑冰不注意的话，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严重时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由于很多人怕冷或者是怕摔痛，初学者往往穿过多的衣服，这样呢往往妨碍了运动。所以呢滑冰是一项比较消耗体力的运动，你不用担心站在冰面上会冷，滑冰时呢着装应具有弹性以便于运动。初学滑冰的人呢最好穿长袖衣裤，以免摔倒时擦伤皮肤。在昨天的节目中啊，给大家介绍了春节假期的好去处，但是一个地方还不够，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离帝都不远处比雪乡还美的临海雪原，那就是河北塞罕坝林场。塞罕坝地处河北承德围场坝上地区，北与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接壤，除了难得一见的天象奇观呢，还是距离咱们北京最大的最真实的一片临海雪原。因为是草原的淡季，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免门票，所以呢你可以一改夏秋季前往乌兰布统走大河口乡这一省钱要道的路线，直接穿行塞罕坝前往乌兰布统。如此呢不仅少走了70-80公里的路，还能领略与乌兰布统一望无垠的雪和截然不同的临海雪原景色。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8度。节目更有北京本地休闲、娱乐、美食等活动信息一网打尽，一年365天不间断，1天3小时高频次播报，为您的出行指路，为您的生活加分。如果您有关心的内容，欢迎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梦起曾经。

反复不寂寞。 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不敢思念。想你是你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你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习惯自己一个人跟

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的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情深情深情不已。